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三，汉纪五十五，孝献皇帝戊。建安四年春，黑山贼帅张燕与公孙绪率兵十万三道救之。未至，赞密使行人赍书告绪，使引五千铁骑于北袭之中，起火为应。赞欲自内出战，少后得其书，如期举火，赞以为救治，遂出战，少设伏击之，赞大败，复还自守。少为地道穿其楼下，师木助之，夺足达半，便烧之，楼折倾倒，烧至京中。赞自记必无权，乃悉议其姊妹妻子，然后引火自焚。少促兵登台斩之，田楷战死。关敬叹曰：若前不止将军自行，未必不济，吾闻君子陷人危，必同其难，岂可以独生乎？策马赴少军而死，绪为屠各所杀。渔阳田玉说太守先于府曰：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，终能定天下，宜早从之。府乃率其众以奉王命，诏以府为建中将军，都督幽州六郡。初，乌桓王丘利居死，子楼班年少，从此踏顿有武略，戴笠。总摄上古大人南楼、辽东大人苏仆言、右北平大人乌延等。袁绍攻公孙瓒，踏顿以乌桓助之，瓒灭。绍承制皆赐踏顿、南楼、苏仆言、乌延等单于印绶，又以颜柔得乌桓心，因加宠位以安北边。其后南楼苏仆言奉楼班为单于，以踏顿为王，然踏顿有柄计策，虽故屯射犬。下四月，曹操进军临河，使将军使唤曹仁渡河击之，仁操从地也，故自将兵北诣袁绍求救，与唤仁欲于犬城，唤仁击斩之。操遂济河为射犬，射犬降，操还军敖仓。初，操在兖州举魏仲孝廉，兖州叛，操曰：为魏仲且不弃孤。即闻仲走，操怒曰：仲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至如也。即下射犬，生擒仲。操曰：为其才也，视其父而用之，以为河南太守，主以河北事。以魏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。袁术既称帝，引耻滋甚，应遇数百，无不煎罗绮，宴良肉，自下饥困，莫之收蓄。继而资食空尽，不能自立，乃烧宫室，奔其部曲陈简雷伯于前山，复为简等所惧，遂大穷，士卒散走，忧闷不知所为。乃遣使归帝号于从兄少曰：陆去汉室久矣，袁氏受命当王，福瑞秉然，今君拥有四州，人户百万，仅归大命，君其兴之。袁谭自青州迎戍， 欲从下邳北过，曹操遣刘备及将军清河朱灵邀之，数不得过，复走寿春。六月至江亭，坐泽床而叹曰：“袁术乃治世乎？因愤慨结病，呕血死。”术从弟印为曹操，不敢居寿春，率其部曲奉树臼及妻子本庐江太守刘勋于宛城，故广陵太守徐求得传国玺献之。袁绍即刻公孙瓒心意交，共御西简，主簿耿包密白绍，一应天人称尊号。绍以包白氏是君府，辽蜀皆言包妖望遗诛，绍不得已杀包以自解。绍简精兵十万，计万匹，欲以攻许。沮授谏曰：“晋讨公孙瓒，师出历年，百姓疲弊，仓库无饥，未可动也。宜务农息民，先遣使献捷天子，若不得通，乃表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后进屯黎阳，建营河南，亦作舟船，善修器械，分遣经济抄其边鄙，令彼不得安，我取其意，如此可坐定也。”郭图审佩曰：“以明公之神武，引和硕之强众，以伐曹操，易如覆手，何必乃尔？”授曰：“夫旧乱诸暴，谓之义兵，势众平强，谓之骄兵。义者无敌，骄者先灭。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，今举师南向，于义则为，且妙胜之策不在强弱，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练，非公孙瓒坐而受功者也。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，妾为公惧之。”屠佩曰：“武王伐纣不为不义，况兵家曹操而云无名，且以公今日之强，将士私愤，不及时以定大业，所谓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此越之所以霸，吴之所以灭也。监军之计在于持劳，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。”少纳图言，图等因事赠寿曰：“寿兼统内外，威震三军，若其尽胜，何以治之？夫臣与主同者亡，此皇室之所忌也，且欲重于外，不宜之内。”少乃分寿所统为三都督，使寿及郭图、淳于琼各点一军。冀都尉清河崔琰谏曰：“天子在许，民望助顺，不可攻也。”少不从。许下诸将闻少将攻许，皆惧。曹操曰：“吾知少之为人，志大而志小，色厉而胆薄，计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化不明，将骄而政令不一。土地虽广，粮食虽丰，士卒以为无奉也。”孔融谓荀彧曰：“少地广兵强，田丰许攸志士也，谓之谋。沈佩庞纪忠臣也，任其事。颜良文丑勇将也，统其兵，待难克乎？”彧曰：“少兵虽多而法不整，田丰刚而犯上， 许攸贪而不治，沈佩专而无谋，庞纪古而自用，此数人者势不相容，必生内变。颜良文丑亦夫之勇耳，可一战而擒也。秋八月，操进军黎阳，使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汉东方，刘于禁屯河上。九月，操还许，分兵守官渡。袁绍遣人招张绣，并与贾诩书结好。绣欲许之，许于绣座上显谓绍使曰：“归谢原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，而能容天下国事乎？”绣惊惧曰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妾谓许曰：“若此，当何归？”许曰：“不如从曹公。”绣曰：“袁强曹弱，有先与曹为仇，从之如何？”许曰：“此乃所以宜从也。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其宜从一也。少强盛，我以少众从之，必不以我为重。曹公众弱，其得我必喜，其宜从二也。夫有霸王之志者，故将是私怨以明德于四海，其宜从三也。愿将军无疑。”冬十一月，绣率众降曹操，操执绣首与欢宴。卫子君娶绣女，拜杨武将军，表许为执金吾，封都亭侯。关中诸将以袁曹方争，皆忠立固望。凉州牧韦端使从事天水杨父一许，复还。官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，复曰：“袁公宽而不断，好谋而少决，不断则无威，少决则后世，今虽强，终不能成大业。曹公有雄才远略，绝机无疑，法医而兵精，能用度外之人，所任各尽其力，必能济大事者也。”曹操使致书侍御史河东魏济镇抚关中，时四方大有还民，关中诸将多引为不屈。即书与荀彧曰：“关中高于之地，请遭荒乱，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，闻本土安宁，皆起望思归，而归者无以自业，诸将各竟招怀以为不屈，郡县贫弱，不能与争，兵家虽强，一旦变动，必有后忧。夫言国之大宝也，乱来放散，宜如旧至使者兼脉，以其职亦是犁牛。若有归民，以供给之，勤耕积粟，以丰植关中。远民闻之，必日夜竞还。又使私立校尉留置关中以为之主，则诸将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强本弱敌之利也。”欲以白操，操从之。时遣业者仆射兼言官，私立校尉至弘农，关中由是服从。袁绍使人求助于刘表，表许之而竟不至，亦不援曹操。从事中郎南阳韩松别驾零陵刘仙说表曰：“今两雄相持，天下之重在于将军， 若欲有为，岂成其弊可也？如其不然，故将则所宜从，岂可拥甲十万，坐观成败，求援而不能助，见贤而不肯归？此两愿必给予将军，恐不得中立矣。曹操善用兵，贤俊多归之，其势必举袁绍，然后移兵以向江汉，恐将军不能御也。今之胜计，莫若举荆州以赴曹操，操必重得将军，常享福座，垂之后嗣，此万全之策也。蒯越亦劝之，表狐疑不断，乃遣松亦许曰：今天下未知所定，而曹操拥天子都许，君为我观其信。松曰：胜达节，自守节，松守节者也。夫君臣明定，以死守之。今策名伪制，为将军所命，虽赴汤蹈火，死无此也。以松观之，曹公必得志于天下。将军能上顺天子，下归曹公，使松可也。如其犹豫，松至京师，天子假松一职，不获辞命，则成天子之臣，将军之故吏耳。在君为君，则松守天子之命，亦不得复为将军死也。为家重思，无畏复松。表以为旦使，抢之。至许，赵拜松侍中、零陵太守。及桓，盛称朝廷曹公之德，劝表遣子入仕。表大怒，以为怀二，大会辽蜀，陈兵持节，将斩之。蜀曰：韩松敢怀二耶？众皆恐，欲令松懈。松不畏动容，徐谓表曰：将军负松，松不负将军，且臣前言。表妻蔡氏谏曰：韩松楚国之望也，且其言直，诛之无辞。表犹怒，考杀从行者，知无他意，乃伏诛而求之。扬州贼帅郑宝欲掠居民以赴江表，以淮南刘烨高足名人，欲截之，使倡此谋，也患之。会曹操遣使益州，有所暗问，烨邀与归家。宝来后使者，烨留与宴饮，手刃杀之，斩其首，以令宝君曰：曹公有令，敢有动者，与宝同罪。其众数千人，皆折服，推烨为主。烨以其众与庐江太守刘勋，勋怪其故。烨曰：宝无法治，其众素以超略为利，仆素无资，而整其之，必怀怨难久，故以相与耳。勋以袁术不屈众多，不能善，遣从弟携求米于上辽诸宗帅，不能满数，携赵勋使袭之。孙策误勋兵强，委卑辞以示勋曰：上辽宗民硕其比郡，欲击之，路不便，上辽甚富实，愿君伐之，请出兵以为外援，且以珠宝隔月陆勋。勋大喜，外内尽贺。刘烨独否，勋问其故，对曰： 上僚虽小，常坚持身，攻难守易，不可旬日而举也。兵疲于外而国内虚，策长须袭我，则后不能独守，是将军进趋于敌，退无所归，若军必出，或今至矣。勋不听，遂伐上僚，至海昏，宗帅知之，皆空臂逃迁，勋了无所得。实策引兵袭击皇祖，行及石城，闻勋在海昏，策乃分遣从兄奔赴，将8000人屯彭泽，自于领江夏太守周瑜将20000人袭宛城，克之，得数勋妻子及部曲30000余人。表汝南李树为庐江太守，起兵3000人以守宛城，皆袭所得民东益吴。勋还至彭泽，孙奔、孙府邀击，破之。勋走保刘仪，求救于皇祖，卒遣其子涉率船军5000人助勋，策复救公勋，大破之。勋北归曹操，涉亦遁走。策收得勋兵2000余人，船1000艘，遂进击皇祖。12月辛亥，策军至沙县，刘表遣从子虎及南阳韩熙，将长矛5000来救祖。贾银策与战，大破之，斩熙。祖脱身走，获其妻子及船6000艘，士卒杀溺死者数万人。策胜兵将巡豫章，屯于郊丘。谓公曹于藩曰：“化子于自有名字，然非无敌也。若不开门让城，今鼓一阵，不得无所伤害。轻便在前，俱宣孤意。”藩乃往见华歆曰：“妾闻明府与彼郡故王府君齐名中州，海内所宗，虽在东陲，常怀瞻仰。”歆曰：“古不如王会稽。”藩复曰：“不审豫章，资粮器仗，市民国勇，属于彼郡。”歆曰：“大不如也。”藩曰：“明府言不如王会稽，谦光之谈耳。精兵不如会稽，实如尊教。孙讨逆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浏阳州，君所亲见，南定彼郡，亦君所闻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资粮已知不足，不早为计，悔无及也。今大军已次郊丘，仆便还去，明日日中迎袭不到者，与君辞矣。”歆曰：“久在江表，常欲北归，孙会稽来，吾便去也。”乃夜坐席，明旦遣力击营，策便进军。歆隔金迎策，策谓歆曰：“辅君年得名望，远近所归，策年幼稚，宜修子弟之礼。”便向歆拜，礼为上宾。孙胜曰：“歆既无一号韬邈之风，又失王臣非公之操，挠心于邪儒之说，交臂于灵祀之徒，未夺节堕，就孰大焉？”策分豫章为庐陵郡，以孙奔为豫章太守，孙府为庐陵太守， 会同之病，府遂进取庐陵，留周瑜镇巴丘。孙策之客宛城也，府侍袁术妻子即入豫章，收在刘尧桑，善育其家，士大夫以士称之。会稽公曹魏腾常侮策邑，策将杀之，众忧恐，既无所出。策母吴夫人以大景为策曰：汝新造江南，其势未及，方当悠闲理事，舍过陆公。魏公曹在宫尽归，汝今日杀之，明日人皆叛汝，吾不忍见祸之极，当先投此井中耳。策大惊，遂释腾。初，吴郡太守会稽盛县举高代孝廉，许贡来领郡，待将县避难于营帅许绍家。吴城邹佗、钱童及嘉兴王成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人，不负孙策。策引兵扑讨，皆破之，进攻严白虎。白虎兵败，奔余杭，投许昭。程普请击昭，策曰：许昭有益于旧军，有成于故友，此丈夫之志也，乃舍之。曹操复屯官渡。操常从事徐他等谋杀操，入操帐，见校尉许褚色变，处决而杀之。初，车骑将军董承承受第一代中密诏，与刘备谋诛曹操。操从容谓备曰：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，本初之徒不足数也。备方时施笔柱，执天雷震，备因曰：圣人云，迅雷锋烈必变，良有疑也。遂与成及长水校尉重吉、将军吴子兰、王福等同谋，会操遣备与朱灵邀袁术。常遇郭嘉、董昭皆谏曰：备不可前也。操悔，追之不及。术既难走，朱灵等还。备遂杀徐州刺史车胄，留关羽守下邳，行太守事，身还小沛。东海贼昌豨及郡县多叛操未备，备众数万人，遣使与袁绍联兵。操遣司空长史沛国刘岱、中郎将扶风王忠击之，不克。备谓岱等曰：时如百人来，吾如我何？曹公自来，未可知耳。五年春正月，董承谋谢，人子曹操杀成及王福、重吉，皆夷三族。操欲自讨刘备，诸将皆曰：与公争天下者，袁绍也。今绍方来而弃之东，绍成人后若何？操曰：刘备人杰也，今不击，必为后患。郭嘉曰：绍性迟而多疑，来必不速。备心起，众心未复，及击之必败。操师遂东。冀州别驾田丰说袁绍曰：曹操与刘备联兵，未可促解，公举军而袭其后，可一往而定。 少辞以子集，未得行。封举杖击地曰：“嗟乎！早难遇之时，而以婴儿病失其会，惜哉，是去矣。”曹操击刘备，破之，获其妻子，尽拔下邳，擒关羽，又击昌豨，破之。备奔青州，因袁谭已归袁绍。绍闻备至，去夜200里迎之，筑越余，所亡士卒稍稍归之。曹操还军官渡，绍乃一公许。田丰曰：“曹操既破刘备，则许下非复空虚，且操善用兵，变化无方，众虽少，未可轻也。今不如以酒持之，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拥四周之众，外结英雄，内修农战，然后减其精锐，分为骑兵，长须迭出，以扰河南。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敌疲于奔命，民不得安业，我未劳而彼已困，不及3年可作客也。今是妙胜之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战，若不如智，悔无及也。”绍不从，封抢剑五绍，绍以为举重，谢系之。于是移袭州郡，属操罪恶。2月，进军黎阳。居寿临行，会其宗族，散资财以与之，曰：“世存则威无不加，世亡则不保一身，哀哉！”其弟宗曰：“曹操士马不敌，君何惧焉？”寿曰：“以曹操之名略，有挟天子以为资，我虽克伯归，众食疲弊，而主交将太，君之破败在此举矣。杨雄有言：‘六国蚩蚩，未盈若饥，其今之谓乎？’”镇威将军程昱以700兵守鄄城，曹操欲亦御兵2000，昱不肯，曰：“袁绍拥10万众，自以所向无前，今见欲少兵，必轻易不来攻，若亦御兵过，则不可不攻，攻之必克，徒两损其势，愿攻无疑。”绍闻御兵少，果不往。操谓贾诩曰：“程昱之胆过于奔御矣。”袁绍遣其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。沮授曰：“良性促狭，虽骁勇，不可独任。”绍不听。夏4月，曹操北救刘延，荀攸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必分其势乃可。攻到延津，若将渡兵向其后者，绍必西应之，然后轻兵袭白马，掩其不备，颜良可擒也。”操从之。绍闻兵渡，即分兵袭邀之。操乃引军兼行，驱白马，未至10余里，梁大惊，来逆战。操使张辽、关羽先登击之，羽望见梁挥盖，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，斩其首而还。少军莫能当者，遂解白马之围，喜其民，寻河而西。少渡河追之，沮授谏曰：“胜负变化，不可不降。今以留屯延津， 分兵官渡，若其客祸，还迎不晚；涉其有难，众弗可还，少弗从。受临济叹曰：“上迎其志，下务其功，悠悠黄河，无其计乎？”遂以疾辞。少不许，而亦恨之。复省其所部，并属郭图。少军至延津南，曹勒兵驻营南板下，使登垒望之，曰：“可五六百骑。”有请复白，骑稍多，步兵不可生数。操曰：“勿复白。”令骑解鞍放马。是时，白马辎重就到，诸将以为敌骑多，不如还保营。荀攸曰：“此所以耳敌，如何去之？”操故忧而笑。少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，诸将复白，可上马。操曰：“未也。”有请骑至稍多，或分区辎重。操曰：“可以。”乃皆上马，实骑不满六百，遂纵兵击，大破之，斩丑。丑与颜良皆少名将也，再战西秦之，少军夺气。初，操壮关羽之为人，而察其心神，无久留之意，使张辽以其情问之，与叹曰：“吾即至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恩，是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，要当立孝以报曹公，乃去耳。”辽以语言报操，操议之，即与杀颜良。操知其必去，重加赏赐。与晋封其所赐，拜书告辞，而奔刘备于援军。左右欲追之，操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”操还军官渡，颜柔遣使诣操，操以柔为乌桓校尉。先于府深见操于官渡，操以府为右度辽将军，还镇幽土。广陵太守陈登至射阳，孙策袭击黄祖，登诱颜白虎余党，图为后害。策还击登，军到丹徒，须待运粮。初，策杀吴郡太守许贡，贡奴客前民间，与魏贡报仇。策性好烈，朔出驱驰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。卒遇贡客三人，射策中夹，后继寻至，皆刺杀之。策疮甚，召张昭等谓曰：“中国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观成败。公等善相吴地，呼权配以印绶。”谓曰：“举江东之众，决击于两镇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请不如我。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丙午，策卒，时年26。权悲嚎，谓世事。张昭曰：“孝廉，此宁哭时也？”乃改一权服，服令上马，使出寻军。昭率辽属上表朝廷，下以蜀城。 中外将校各令奉职。周瑜自巴丘将兵赴桑，遂留吴，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众事。实册虽有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庐陵，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，流域之事皆以安危去就为意，未有君臣之故。而张昭、周瑜等为权可与共成大业，遂委心而服事焉。秋七月，立皇子冯为南阳王，壬午，冯薨。汝南黄巾、刘辟等叛曹操，应袁绍。绍遣刘备将兵驻辟，郡县多应之。绍遣使拜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，刘表亦因召之。通皆拒焉，或劝通从绍，通暗箭斥之曰：“曹公明哲，必定天下。绍虽强盛，终为之奴耳，吾以死不二。”即斩绍使，送印绶一操。通急路护调朗陵长赵衍见通曰：“方今诸郡并叛，独阳安怀附，复促收其绵绢，小人乐乱，吾乃不可乎？”通曰：“公与袁绍相持甚急，左右郡县背叛乃耳。若绵绢不调送，观听者必为我故望，有所虚待也。”偃曰：“诚意如军律，然当全其轻重，小缓调，当为君试此患。”乃书与荀彧曰：“今阳安郡百姓穷困，临城并叛，意用轻荡，乃一方安危之机也。且此郡人执守忠节，再显不二，以为国家遗垂未腐，而更急敛绵绢，何以劝善？”欲及白操，悉以绵绢还民，上下欢喜，郡内遂安。通缉群贼霍公等，皆破之，遂定怀汝之地。时操至新科，下州郡，颇增严峻，而调绵绢方急。长广太守何魁言于操曰：“先王便九服之父，以疏远近，至三点之行，以平治乱。予以为此郡宜以远遇新邦之典，其民间小事，使掌力临时随宜，上不备政法，下以顺百姓之心，必及三年，民安其业，然后乃可齐之以伐也。”操从之。刘备略如影之间，自许以南，利民不安，曹操患之。曹仁曰：“南方以大将军，方有目前急，其势不能相救。刘备以强兵临之，其背叛故已也。备新将少兵，未能得其用，击之可破也。”操乃使人将计击备，破走之，尽复收诸叛县而还。备还至少军，因欲离少，乃说少南连刘表。少遣备将本兵复至汝南，与贼攻都等合，众数千人。曹操遣将蔡阳击之，为备所杀。袁绍军阳武，居授说绍曰：“北兵虽众， 而晋果不及南，南军谷少而资楚不如北，南幸于急战，北利在缓失，宜徐持久，况以日月。少不从。八月，少进营烧钱，以沙堆为屯，东西数十里，操役分营与相当。九月更午朔，日有食之。曹操出兵与袁绍战，不胜，复还坚壁。绍为高鲁，其土山，设营中，营中皆蒙遁而行。操乃为霹雳车，发石以击绍楼，皆破。绍复为地道攻操，操折于内为长堑以拒之。操众少粮尽，士卒疲乏，百姓困于征赋，多叛归绍者，操患之，与荀彧书，意欲还许，以致绍失。彧报曰：“绍西众据官渡，欲与公决胜败，公以智弱当智强，若不能智，必为所成，是天下之大机也。且绍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，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，何相而不济？今古时虽少，未若楚汉在荥阳城高间也。是时刘向莫肯先退者，以为先退则势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众，画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进，已半年矣。情见事节，必将有变，此用其之时，不可失也。操从之，乃坚壁持之。操见运者，抚之曰：“却十五日未汝破绍，不复劳汝矣。”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官渡，荀攸言于操曰：“稍运车旦暮至，其将韩猛锐而轻敌，机可破也。”操曰：“谁可使者？”攸曰：“徐晃可。”乃遣偏将军河东徐晃与使唤邀机猛，破走之，稍其辎重。冬十月，少复遣车运谷，使其将淳于琼将兵万余人送之。宿绍营北四十里，居兽睡绍，可遣蒋琦别为知军于表，以决曹操之超。绍不从。许攸曰：“曹操兵少而西施拒我，许下于守势必空弱，若分遣清军兴行演习，许可拔也。许拔，则奉迎天子以讨操，操成擒矣。如其未溃，可令首尾奔命，破之必也。”绍不从，曰：“吾要当先取操。”会幽家犯法，审配收细之，幽怒，遂奔操。操闻幽来，显出迎之，抚掌笑曰：“子卿远来，吾事计矣。”既入座，谓操曰：“袁氏君胜，何以待之？今有几粮乎？”操曰：“尚可支一岁。”攸曰：“无事，更言之。”又曰：“可支半岁。”攸曰：“足下不欲破袁氏耶？何言之不实也？”操曰：“相言细之耳，其实可一月，为之奈何？” 忧曰：“共孤军独守，外无救援，而粮谷已尽，此危急之日也。袁氏辎重万余乘，在故事乌巢，屯军无言备，若以轻兵袭之，不义而至，凡其积聚，不过三日，袁氏自败也。”操大喜，乃留曹洪荀攸守营，自将部骑五千人，皆用援军旗帜，衔枚赴马口，夜从剑道出，人报数心，所立道有问者，谕之曰：“袁公恐曹操超略后军，遣兵以易备。”闻者信以为然，皆自若。既至围屯，大放火，营中惊乱。晦明，琼等望见操兵少，出阵门外，操即击之，琼退保营，操遂攻之。少闻操击琼，谓其子谭曰：“救操破琼，吾拔其营，彼故无所归矣。”乃使其将高览、张合等攻操营。合曰：“曹公精兵往，必破琼等，琼等破则事去矣，请先往救之。”郭图故请攻操营。合曰：“曹公营固，攻之必不拔，若琼等见秦，吾蜀尽为虏矣。”少但遣轻骑救琼，而以重兵攻操营，不能下。少骑至乌巢，操左右或言，贼骑稍近，请分兵拒之。操怒曰：“贼在背后，乃白。”士卒皆殊死战，遂大破之，斩琼等，尽凡其粮谷。士卒千余人，皆取其鼻，牛马割唇舌，以示少军。少军将士皆凶惧。郭图残其骑之师，复赠张合于少曰：“何快军败，何奋惧？”遂与高览、焚弓具，一操营降。曹洪疑不敢受。荀攸曰：“何计划不用，怒而来奔，君有何疑？”乃受之。于是少军惊扰，大溃。少及谭等伏金乘马，与八百骑渡河。操追之不及，尽收其辎重、图书、珍宝。余众降者，操尽坑之。前后所杀七万余人，居寿不及少度，为操军所执，乃大呼曰：“寿不降也，为所执耳。”操与之有救，迎谓曰：“分野疏易，遂用匹绝，不图今日，乃相擒也。”寿曰：“冀州失策，自取奔北。”寿智力俱困，以其见秦。操曰：“本初无谋，不相用计，今丧乱未定，方当与君图之。”寿曰：“叔父母弟玄命袁氏，若蒙功陵，速死为福。”操叹曰：“故早相得，天下不足虑也。”遂赦而后谕焉。寿寻谋归袁氏，操乃杀之。操收少书中，得许下及军中人书，皆焚之，曰：“当少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况众人乎？”冀州城邑多降于操， 袁绍走至黎阳北岸，入其将军蒋义渠营，把其首曰：“孤以首领相负矣。”义渠避帐而处之，使宣号令。众闻绍在，稍复归之。或谓田丰曰：“君必见众矣。”丰曰：“公冒宽而内忌，不量无终，而吾硕以至言侮之，若胜而喜，犹能救我。今战败而会，内忌将发，吾不忘生。”少军士皆抚膺泣曰：“相令田丰在此，必不至于败。”少尉庞纪曰：“冀州诸人闻吾军败，皆当念吾，唯田别驾前见止吾，与众不同，吾亦惭之。”纪曰：“封闻将军之退，俯首大笑，喜其言之重也。”少于是谓僚属曰：“吾不用田丰言，果为所笑。”遂杀之。初，曹操闻丰不从容，喜曰：“少必败矣。”及少奔遁，复曰：“相使少用其别驾计，尚未可知也。”沈佩二子为操所擒，少将孟代言于少曰：“佩在位专政，足大兵强，且二子在南，必怀反计。”郭图新平亦以为然。少遂以代为监军，代佩守夜。护军庞纪素与佩不睦，少以问之。纪曰：“佩天性烈直，美目古人之杰，必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，远公勿疑。”少曰：“君不误之也。”纪曰：“先所争者私情也，今所臣者国事也。”少曰：“善。”乃不废佩。佩由是更与纪亲。冀州诚意叛少者，少稍复击定之。少为人宽雅，有局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性矜蔽自高，短于从善，故至于败。冬十月辛亥，有兴备于大梁。庐江太守李树攻杀扬州刺史严相，庐江梅潜、雷旭、陈兰等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。曹操表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。时扬州独有九江，复单马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，招怀前绪等，皆贡献相继。数年中恩化大行，流民归者以万数。于是广屯田，兴卑恶，官民有序，乃聚诸生，立学校，有高为城垒，多积木石，以修战守之备。曹操闻孙策死，欲殷丧伐之。侍御史张宏谏曰：“成人之丧，既非古意，若其不克，成仇气好，不如殷而后之。”操即表权为讨鲁将军，领会稽太守。操欲令宏辅权内附，乃以宏为会稽东部都尉。宏至吴，太夫人以全年少，为宏与张昭共辅之。宏思为补察，知无不为。太夫人问杨武都尉会稽董袭曰：“ 江东可保否？”喜曰：“江东有山川之故，而讨逆名府，恩德在民，讨虏成机，大小用命，张昭秉重事，喜等为爪牙，此地利人和之时也，万无所忧。”权遣张宏之部，或以宏本受北任，嫌其志趣不止于此，权不以介意。鲁肃将北还，周瑜止之，因见肃于权曰：“肃才以左识，当广求其笔以成功业。”权即见肃，与语悦之，宾退，独饮肃和榻对饮，曰：“今汉室轻微，孤思有桓文之功，君何以佐之？”肃曰：“喜高帝欲尊事异帝而不惑者，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游兮项羽，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？”肃窃料之，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族除，为将军计，唯有保守江东，以观天下之信耳。若因北方多务，剿除皇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及，据而有之，此王业也。”权曰：“仅尽力一方，既以辅汉耳，此言非所及也。”张昭悔肃年少粗疏，权亦贵重之，赏赐处置，复拟其咎。权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，并合之。别部司马汝南吕蒙军容先整，士卒练习，权大悦，增其兵，宠任之。公曹骆统劝权尊贤皆士，勤求损益，享赐之日，人人别进，问其造诗，加以密议，又欲使言察其志趣，权纳用焉。统郡之子也。庐陵太守孙府恐权不能保江东，因遣人赍书呼曹操，行人已告，权悉斩府亲近，分其部曲，袭府至东。曹操表征华歆为议郎，参司空军事。庐江太守李树不肯释权，而多纳其王叛。权以状白曹操曰：“言刺史昔为公所用，而李树害之，似其无道，宜速诛灭。今树必赴鬼说求救，明公居阿衡之任，海内所瞻，愿斥直事，勿复听受。”因举兵攻树于宛城，树求救于操，操不救，遂屠其城，削树首，徙其部曲二万余人。刘表攻张献，连年不下，曹操方与袁绍相聚，未暇救之，献病死。长沙父立其子义，表公义及灵贵皆平之。于是表弟方数千里，带甲十余万，遂不攻直贡，交祀天地，居处服用，见你胜于焉。张鲁以刘璋暗诺，不复承顺，袭别部司马张修，杀之而并其众。张怒，杀鲁母及弟。鲁遂据汉中，与张为敌。 张潜中郎将庞熙击之，不克。张以西为八郡太守，屯阆中以御鲁。西折召汉昌从民为兵，或构西于张。张疑之，召为朔见不从，以悔恨。初，南阳三府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，刘焉悉收以为兵，名曰东周兵。张姓宽柔，无威略，东周人亲报旧民，张不能进。赵为素得人心，引益州市民之怨，遂作乱，引兵数万攻张。后路荆州与之联合，蜀郡广汉建为皆应之。